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暮色降临了，发射场陷入了一片沉静。气象处处长吴传竹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着山洞地下指挥所匆匆走去。山洞地下指挥所，这是一间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小屋了。中方指挥部的所有成员几乎全部一路小跑地跨进这间小屋。也许是山洞里太沉闷，也许是情况太紧急，小屋里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紧张的简直让人透不过气来。今天晚上还发不发射，怎么发射，何时发射，这一切都将在这短短的紧急会议上决定。通信卫星的发射窗口，也就是发射时机，每天晚上只有100分钟左右，一旦错过了这个发射窗口，就得取消当天的发射，坐等24小时之后重新选择下一个发射窗口。原计划是今天晚上7:50发射，现在只剩下40分钟了。第一个发射窗口眼看就要过去，而发射程序早已中断。下一步怎么办呢？是选择第一个发射窗口发射，还是选择第二个发射窗口发射，或者是第三个发射窗口发射呢？关键的关键取决于气象。发射指挥长屈从志主持会议，他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老吴啊，你先谈谈气象情况吧。人们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吴传竹。吴传竹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刚说了一句便打住了话头，由于心情太紧张，他的声音都有些异样了。发射副指挥长胡世祥微笑着轻松地插了一句，随便讲吧老吴，没关系，现在啊我们都听你的了。吴传竹接着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中午预测的那个云团现在已经移过了厂区，但是现在又有一片云团向我们头顶移来，是刚刚变薄的云层再度加厚了。这片云团估计要在今天晚上九点左右才能够移过发射厂区。沈荣俊副主任忙问，那九点以后什么情况啊？根据我们的预测，在这片云团的后面有一个100平方公里大小的云空，现在正以每小时13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发射场区移来，这个云空在九点前后可能到达发射场的上空。有人问，这个云空肯定能够准时到达吗？吴传竹说，目前还不能肯定。沈荣俊又问，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个确切的答复呢？吴传竹刚要回答又停住了，当他的目光与老总们齐刷刷的目光相碰的时候，心一横脱口而出，一小时以后可以做出肯定的答复。整个小屋一下子沉默了。一小时以后，一小时以后，这个云空如果能够如期而至，那当然是太好了。但是一小时以后，万一这个云空就是不来，或者姗姗来迟呢？眼前该如何决策呢？沈荣俊急切地在山洞里来回踱起了步子，片刻他才停住脚步，抬起左腕盯着手表一动不动，而大脑却像是一部计算机刷刷地运转着。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走着，第一个发射窗口过去了，第二个发射窗口眼看着又要过去了。一向有些性急的胡世祥有些憋不住了，他匆匆抬腕看了一下表，然后对沈荣俊说道，我先说一个意见，行咱们就这么干，不行啊再考虑别的意见。沈荣俊说，好啊，听听你的意见。胡世祥说，我的意见是气象问题先暂时不去考虑它，我们现在就瞄准第三个发射窗口的前沿，因为第三个发射窗口是从9点24分到10点45分，足足有80分钟的时间可以供我们选择。我们在这80分钟内做好发射的一切准备，一旦云空出现，我们抓住这个老天的空隙就可以打出去嘛。为了争取时间，胡世祥刚一说完就征求各位老总的意见，哎，各位总工程师们，你们说说看行不行啊？啊，有人说行啊行，但是还有人说万一天气的情况不确定怎么办，还有人说要不我们再想想啊，再想想。胡世祥急了，又赶紧补充了几点理由，然后紧紧地看着沈荣俊。沈荣俊一向是果断利落，颇有魄力，胡世祥的意见自然而然的也在他的考虑之中。作为发射场的最高指挥官，他当然深知战机的重要。现在第一个发射窗口已经过去了，第二个发射窗口又太短，唯一之举就只有抓住第三个发射窗口把火箭打出去。他看了一下手表，稍加思索，果断拍板，立即启动发射程序，瞄准第三个发射窗口。然后他拿起电话向北京指挥部做了报告。接着屈从志和胡世祥又组织召开了各分系统指挥员的紧急会议，决定发射程序从最后的80分钟切入。动腰指挥员很快重新下达了80分钟准备的口令，沉寂一时的发射场又进入腾飞前的兴奋状态之中。 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20分钟过去了，还有一个小时，火箭和卫星就要起飞了。此时的发射场上明灯高悬，如同白昼，墨绿色的发射架在风雨中巍然矗立，头顶亚洲一号卫星的长征三号火箭如同一条昂首欲飞的神龙，面对夜空闪射着迷人的光芒。舰体的中央两面五星红旗和中国航天四个大字，经一阵风雨的洗刷后显得更加的鲜艳夺目。然而夜色沉沉的天空仍然是乌云滚滚，雷声阵阵，冰凉的雨水淅淅沥沥，飘飘洒洒，在数十盏金灯的辉映下，整个发射场笼罩在一片雄伟悲壮的氛围之中。沈荣俊已经在发射场上站了10分钟了，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夜空，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一会儿西，一会儿东。雨早已浇湿了他的头发和衣服，他却浑然不觉。这是一位雄才大略、颇有远见的高级指挥官。几十年来，他一直关注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命运，曾多次率领中国航天代表团出国考察访问，目光始终瞄准的是世界科技的前沿。自中国首次提出发射外国卫星到今天，整整6年了。6年来，从重大决策到组织实施，每一步工作无不渗透了他的智慧和心血。到发射场半个月来，尽管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困难重重，但总算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总算迎来了这个举世瞩目的日子。火箭能否一举成名，关键就要看今天晚上这最后一下子了。作为航天靶场的一名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指挥官，沈荣俊当然深知气象条件对发射的重要。如果说他此刻的心上还压着一块石头的话，那么这块石头就是气象。刚才国家气象局总参气象局、四川气象台有关专家和卫星中心的气象人员一起又对天气进行了紧急会商。气象处处长吴川竹向指挥部报告的结论性意见是，9点之前有零星小雨，9点以后开始天气逐渐好转，云层变薄，此后云层开裂，可以看到星星，有近一个小时的云空。如果此预报准确，今晚发射完全可以。但是预测并不等于现实，万一预报出现失误，万一云空不能够按时到达，万一到时风云突变，还有意外发生，怎么办？更何况据测在那100公里云空的后面，现在已经发现还有一大片云团正在向发射场方向缓缓袭来。很显然，这一小时的云空是今天晚上唯一的战机，如果抓不住，今晚的发射窗口则会完全的丢失。所以必须慎之又慎。 沈荣俊心里很清楚，今晚发射的是美国的商业卫星，而不是国内的试验卫星。过去执行国内试验任务的时候，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因为试验本身就是对成功的探索，而且每次发射试验的时候都有备份的火箭和卫星。也就是说，如果第一枚火箭发射失败了，还有备份火箭可以再发射第二枚火箭。但这次是商业性发射，只买了美国一颗卫星，所以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其实啊，也不是不能失败，而是失败不起。因为一旦失败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要向外商赔偿巨款，国家将蒙受重大损失。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火箭就会失去信誉，失去用户，失去了打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甚至还会因此夭折。所以只能一箭成功，必须一箭成功。发射场的两边有一个老人在雨中徘徊，还有一个老人也在雨中徘徊。两个老人，一个胖一个瘦，胖的是谢光选，瘦的是任新民。两位老人都在看天，雨还在一个劲儿的不停地下，两位老人全身都淋湿了，甚至连花白的眉梢上也挂着点滴的水珠。两颗砰砰跳动的心在冷风中微微地颤抖着。任新民望着东方，手指在没有胡须的下巴上不停地抓来抓去。谢光选看着西方，两个手掌反反复复地搓了又搓。最后，这两位老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停在了高高矗立在发射架上的长征三号火箭。那是一枚凝聚了两位老人一生心血的火箭。火箭上“中国航天”四个大字，让这两位老人感到自豪，也让这两位老人感到沉重。这推迟的起飞，今天晚上能够如愿以偿吗？这走过千年历史的火箭，今天晚上能够打入世界吗？雨越下越大，越下越猛了。雨水顺着两位老人的鼻梁默默地向下流着。但是，两位老人凝望着即将起飞的长征三号火箭，一动也不动。渐渐的，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完全浸透了两位老人的眼眶。忽然，一声雷鸣从东南方向响起，两位老人的身子猛地一颤，然后对着夜空，孩子似的自言自语道：“怎么还打雷呀？怎么还打雷呢？”胡世祥双手叉腰站在山洞门前，他松了松领带，又解开衣扣，顺手撩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当他的手碰触到下巴的时候，才恍然想起今天忘刮胡子了。20多年来，胡世祥打了几十发导弹，放了23颗卫星，每次在发射前的头天晚上，他都要刮一次胡子，这是他不知不觉中养成的一种习惯，也算是一种礼仪，甚至是一种规矩。但是这一次，也许是匆忙，也许是紧张，居然省略了。20年前，中国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时候，他就是按动发射电钮的操作员。从那时起，每一次发射一进入程序，他的脑子便像计算机一样开始不停地运转。某系统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第一预案是什么？第二预案是什么？ 某系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又怎么办？第三预案又是什么？第四预案又是什么？直到把火箭卫星安全送上天。对他来说，从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从来没有排除不了的故障。但今天，他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的确，打了23颗中国卫星，还没有打过阳星。更何况，这是一颗连美国人自己的航天飞机都没有送入轨道的阳星。今天，站在黄土地上的黄皮肤的中国人，能够成功地将它发射上天吗？胡世祥是铁路工人的儿子，这位从小在煤炭堆里滚大的发射指挥官，天生就有一种狂放不羁、自强不息的性格。1965年，他从哈军工导弹控制系毕业之后，带着旋风般的活力闯进了西北酒泉卫星发射场。他信奉人类生命力的强大，崇拜人类智慧的太阳。自那时起，他的个人命运便同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繁荣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可是放卫星毕竟不是放风筝。近两个月来，美国和法国在发射当中发生的一系列大爆炸，给世界航天发射市场造成了莫大的恐慌，也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厚重的阴影。但是胡世祥就是胡世祥，无论再苦也笑得出来，哪怕天塌下来也都敢顶住。为了让中国的火箭打出军威，打出国威，这位少见的硬汉将一生的心血几乎全都倾注在了航天事业上。他的生命好像只有在发射场才有意义，他的个性好像只有在发射场才得以完美塑造，他征服的欲望好像也只有在发射场才能够获得满足，仿佛只有发射场才是他生命的战场和情场，也是他生命的坟场。他抬腕看表，离预定发射时间还有50分钟。他挥了挥胳膊，撩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又转身回到了山洞地下指挥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气象条件能够像预测的那样好转吗？亚洲一号卫星又能否成功发射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